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已经证明，一个内因，一个外因，是因为这两个内环境、外环境两个环境导致了这个因失衡， 对呀， 紊乱。那么把这个有益菌直接补回来，用内因调，用内环境调，对呀， 是吧？ 你不渴，为什么喝上水就有效呢？ 反证出来了啊！ 就说这渴，就不知道是水的时候，你用什么它都不行， 就是。 但是你一发现水的时候，又这回就证明。他俩是就像那个什么似的，就是厨房那油渍。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就用开水也不行，用凉水也不行，用井水也不行，用河水也不行，用雨水也不行。这厨房的油渍啊，怎么擦也擦不干净。可是把那洗涤剂一用上，立竿见影，这叫符合正常道理了。 这个符合事物的规律， 符合规律了。 对，按规律办事 比较。对。当你不知道用洗洁精这个有效的时候，过去脏了，脏了就是用水。 对， 这个肠里脏了用水，但是这个脏要是灰尘脏用水那就对了。但是油这个脏不是灰尘，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个你也不明白，你依然还当脏了就用水。 对， 这个常规的思维，有的时候呢，它不符合这个客观规律，你得知道，它这个规律是个什么规律。它不是普通的灰尘的规律，所以你用普通的那个规律，它就解决不了。 对，不是真正的规律哈。 就是这个每种事物啊，它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性， 对， 有它的普遍性， 对。 那么这个口渴呢，那我们就以为就说是代谢紊乱引起的，这个倒是对的。那代谢紊乱是什么引起的？这回就回到根上来了， 根源哈， 回到根上来了，根源上了。但是你说自己好，那都叫老王婆卖瓜。 对， 这个你得经得起试。 这个糖尿病也分这个轻重缓急哈，也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特殊性，都有普遍性、 特性哈。 因为它这个规律就是这种规律，渴就是用水，说喝了水还渴的。这几乎是吧少了， 除非你硬件出大问题了。 对，这是少了。 哦，这叫对症。 就对症，就是它符合自然规律的这个对症。 可以称之为自然疗法哈。 对，也叫自然疗法。 也叫自然疗法哈。 就回归自然。 回归。 回归自然。健康。 对。 健康要回归自然。如果说不回归自然，靠我们的想象去来解决，可能它不符合自然规律。不管你想的多好，你称的多科学。它只要不符合规律，就这个三多一少，多少年你也解决不了。 真是哈， 你就是再过多少年，你只要不按规律去办，你用什么科学的办法，恐怕都很难解决。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时候，它自然就解决了。 对啊，它这个符合规律以后，有些病能够自然产生，也能自然康复哈，自愈哈。 就这么的呢，这个刘老板中午啊，就整个他那片地呀、他还盖了不少房子。就是在那里边就全都看完了， 这是亿万富翁啊！ 那可不只是亿万呢，就一看呢，这么大面积哈，里头还栽了那么多树，那些规划都非常好。这个看完了，往回来的时候，就已经12点多了。 哦， 你看到那就11点多了嘛，

说摁下葫芦起了瓢， 对， 越治越不平衡，越不平衡病才越多。那糖尿病开始的时候没有并发症， 嗯， 只是血糖高，治来治去，哎，发现眼睛不行的，哎，发现呢皮肤神经系统末梢神经不行的， 嗯， 开始溃烂，那么呢皮肤开始瘙痒，这个呢脚开始疼痛，肾开始衰竭， 嗯， 就治来治去吧，这整个这个并发症 越治越麻烦了， 越治这个越多， 嗯， 越多的原因就是越来越不平衡。 嗯， 你看那个《易经》， 嗯， 《易经》讲的阴阳八卦， 嗯， 你看那个阴阳鱼， 就是 那个阴阳鱼，那多圆呢，哈， 嗯， 它一点骨包的地方都没有，哪块骨一点包，那就出问题，就不平衡。 对， 所以那个阴阳鱼，你看这个圆儿， 就是 整个宇宙，它都像这个阴阳鱼似的， 嗯， 都像这个圆儿似的， 嗯， 都非常平衡， 嗯， 圆，都不能骨包，骨一点包都有问题。 对， 我们人体这个阴阳鱼，这个小宇宙也必须这么圆， 嗯， 流圆流圆的，不能鼓一点包， 嗯， 鼓一点包就要出偏， 这就是规则， 就是离开规则了， 嗯， 就该出问题了。那我们呢，出了问题怎么样的恢复， 嗯， 还得按这个原则，以这个原则为目标， 嗯， 那么我们去想办法。如果违背这个原则，越治越鼓包，到处都是包，它就不圆了， 对， 所以它就问题就大了， 就偏了， 就偏了， 嗯， 这个呢它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的办法， 嗯， 啊，根本的办法。因为糖尿病吧，是并发症都和神经病变有关， 就是神经病变啊， 对， 足神经病变， 嗯， 什么肾神经， 嗯， 心脏， 嗯， 整个全身的神经， 嗯， 包括口渴， 嗯， 和神经也是有关系的，饥饿， 感应失调了，啊， 全都是和神经有关系的， 就是， 所以他这神经一病变， 嗯， 整个系统就全病变了， 就是， 所以在他身上没有正常的这个功能的，嗯， 人体的这个传导系统啊， 你看多可怕，化学那个就是刺激， 对， 它刺激的结果吧，刺激时间长了，他就疲劳了， 就是 再刺激就不起作用 了，透支了， 哎，透支， 对， 他就不起作用了， 就是 他说那你说这个呢，他往里补，一补上呢不缺这个东西了， 嗯， 你就不缺火花塞，他当然就点火了， 嗯， 芦荽数量够了，做豆腐他当然就成脑的， 原理不一样啊， 那你这芦荽你不够，你想让他成脑，他你靠别的办法那只能是一时， 嗯，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没有这火花塞它不点火， 嗯， 是吧， 这不是制出来的啊， 哎，不是制出来的， 对， 就是补和调， 所以叫调补嘛， 哎，调补，你不缺这个东西了，它的功能就能出来，你不缺这些物质，这个黄瓜就有黄瓜味儿， 嗯， 西瓜西瓜味儿，香瓜香瓜味儿， 嗯， 你要单上化为就没有这些物质， 嗯， 没有这些物质这个瓜味就不正， 这人为的制造市场嘛， 那你把这些物质一补上，那香瓜味就出来了， 就是 你不补，你高药去治， 嗯， 你能治出它正常瓜味呢吗， 嗯， 你永远治不出来， 甚至可能是帮倒忙哈， 起 反作用， 啊，是啊， 嗯， 所以那个西红柿 越治越乱， 那未等熟呢，往上抹激素，一抹完了这外边是红了，里边是绿的，那香瓜未等熟呢就摘下来了， 嗯， 也搁激素， 嗯， 就有些事情吧就是违背自然规律， 嗯， 这个破坏了平衡，这个问题它就自然就出来了， 嗯， 然后呢你还不让它回归自然，你再用你想一个科学的办法， 嗯， 来代替自然规律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解决不了， 这而且复杂化了， 哎，越治越复杂， 就是呢，嗯， 所以 就背道而驰啊， 哎，那么把这些物质一补上，把它一调节平衡， 嗯， 这个阴阳二气一转化， 嗯， 你那个东西就修复了，就回归自然了， 对，这问题逐一而 你那异味就被这个有益菌给分解了， 哦， 异味就没了， 嗯， 毒素就没了，你排尿就哗哗的了，就不顺着裤腿子淌了，你这细胞它俩一调，火花塞一点火，这个芦荽催化剂一不够就变成了氨基酸， 哦， 你细胞就开始吸收营养了， 嗯， 你就浑身有劲儿了， 嗯， 就恢复正常的这个生活生产的这个秩序了， 你一切平衡了，哎， 对， 一切就都正常了， 障碍都逐一就化解了，也就是你说的一通百通， 就一通百通的， 嗯嗯， 绝望的时候 天地之别呀， 天地之差， 就是 就绝望的时候他有个金山他也乐不起来了， 就是 你说给他皇帝当他也不感兴趣了， 就是 没有意义， 嗯， 当他一看到希望的时候他去要饭他也快乐， 嗯， 当乞丐他也高兴， 所以说有多少钱不如有个好身体啊， 哎， 嗯， 就是人呢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得到的时候啊，不感觉到珍惜。 对， 什么时候当他失去的时候，他才觉得他珍贵。 对， 糖尿病的并发症，现在用什么办法能把这些并发症解决？用任何办法，你只要不把主要矛盾解决，你只要不把内环境、内因问题解决，你只要不把那些综合因素解决，不把它调节平衡，你关心的人越多，关心你的人就越多。 这叫爱出爱返哈，福来福往。 这个也叫这个就回向。 以下是广告时间。值此五一节来临之际，天三旗全体工作人员祝北京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为感谢新老朋友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定于4月25日至30日实施购产品享特大优惠活动，望新老朋友莫失良机。详情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400-039-8055。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么呢，你原来吃的西药不能停，原来打的胰岛素不能停，还没等平衡呢，你把药停了，那血糖当天就起来 反弹哈， 血糖当天就十几二十几，就容易酸中毒。所以咱就知道吧，糖能不能停，无论是西药还是胰岛素都不能停。不是加了西药就一下降多少，那升上来你咋解释？这叫调节反应。 哦， 这个在它没平稳之前，忽高忽低，有的高有的低， 也就是我们说的波动。 波动 哦， 就是你有病，你已经失衡了。它在调节过程当中啊，它不是一下就平衡了，在没平衡之前，它就忽高忽低。 那这种反应是否会出现在其他的疾病呢？ 哪种病都有这种反应。 比如说胃肠病， 我不是说这叫， 这有人会以为这是副作用呢， 叫调节反应， 调节反应 也可以叫好转反应， 好转反应， 见效反应。 哦， 你吃完了还那样，一点反应没有，你说这玩意是有效还是没效？ 对， 是吧？它不管是高还是低，不管是这个腹泻加重还是好转，不管是疼厉害了还是不疼了。都是反应， 都说明他在纠正呢。 都在纠正过程， 纠正当中，它不是一下就能控制住的。 不是， 它得一点一点的， 对 啊，有个过程。 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调越稳。 它越来越平衡。 哦， 当它完全平衡的时候， 就不波动， 就正常了。 哦， 你把它停下来，它也不波动。 哦， 我就这么一解释，我说这叫反应。哦，他明白了，他问我，他一看这咱说的有道理呀。不是在那胡编乱造，找一套理由去说服人家，那啥都能听出来，你说的真的假的。他打胰岛素吧，他每次打之前，就是餐前饭前他测一下子血糖多少，完了餐前打胰岛素，完吃完饭他再测一次。他这一天打三遍胰岛素。 哦， 他餐前他测 就三餐前后哈， 三餐前后，完了在小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的， 就是也自己观察， 观察 这个病情的这个走向哈， 后来呢，他这个糖尿病啊，就明显的，就基本的恢复到正常，有一天，他的姑爷找他回家看他，他的姑爷是糖尿病专家，他不按他自己的办法办。他一切按他姑爷的办法办，如果不把这个理、这个道理、这个法则、这个规律找出来，就全凭人类的思维模式，这个什么科学技术，就真的永远也解决不了。那么我说，咱今天治胃病，就必须用这种办法，怎么才能不得急性病？怎么能防止慢性病？什么叫胃病先防？拿什么防？防什么？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没用洗涤剂，没用清洁精，把那油擦掉了。我说六调理，调理什么？调理内分泌，代谢平衡。那你说这是不是把内分泌调理平衡了？那例假是不是内分泌？ 对。 为什么没了？因为你内分泌紊乱了， 失衡了。 失衡了。它例假它当然没了。 他为什么例假又回来了？调解平衡了， 纠正了， 纠正了， 嗯， 调什么平衡了？用啥调平衡了？就是这个0.01%，把这99%给调平衡了。 嗯， 就是说这个火星，小火星火化塞， 嗯， 把汽油点着了， 嗯， 它就转型了， 嗯， 就这个催化剂， 嗯， 让它整个 这个动力系统恢复正常了啊， 嗯，糖代谢， 嗯， 脂肪代谢， 嗯， 这个代谢紊乱，调节平衡了，它例假自然就回来了。你什么病变， 嗯， 时长， 嗯， 它都有规律性， 嗯， 它这规律性都是失衡， 都是一样哈， 都是一样， 原理都是， 你不用把它分这么细那么细 哦。 你分的多少万种没有用，你分多细都没用，它就整体失调，是不是？就缺了催化剂，就缺了物质，就是病菌病毒来了，就是主要矛盾，它就是这么几个问题。 嗯， 有的就是一个问题引起的，你像炎，炎症， 对， 肠炎、胃炎、肝炎、肺炎， 对，绝大多数是病菌病毒有关啊， 这就是主要矛盾，病菌病毒引起的。你把它一解决，你成千上万种炎症性疾病自己就全好了。这是来自外部的敌我矛盾， 嗯， 外部矛盾，它不完全是， 嗯， 就一个小国家一样的，不光敌人呢， 对， 国家内部也有坏人呢， 嗯， 那这个呢，内部出的问题，你用外部那个力量来解决，你用国防军就不行，就内部，哎，你得补上来， 嗯， 缺人得补， 对， 然后你调节平衡，它就解决这俩问题吗？一个内一个外，你分多少万种都没用。内分泌说能解决，你说能解决，凭什么你说能解决？怎么这医学都不如你啊？ 嗯， 全世界都不如你啊？这个吧，不是说咱们有能力啊，咱们这个有多少知识，有多少文化，就像列文虎克似的，怎么全世界的专家教授科学家都不如你啊？啊，就你一个磨玻璃匠，你还发明这个显微镜了，谁信呢？那他在实践当中他就发现了，这个不能说的，你发现就不应该， 嗯， 应该由我们这些个那发现才对。 所以说科学啊需要包容啊。 所以有些问题吧，这个有的人出于嫉妒，那有的人呢 出于惯性思维， 惯性思维， 哎， 但也有人呢高兴，那不是这个老百姓得救了吗？ 这跟人的这个思想层次有关，有的人呢就是说比较有先见， 对， 会以小见大， 对， 哎，他会重视每一个点点滴滴的小事哈， 对， 嗯嗯， 所以我说吧，这个六条理， 嗯， 这一桩桩，一件件，你说哪件事是编的呢？会说不如会听，你编吧，你永远你也编不圆。 对，这一个谎啊，可能要100个谎来圆这一个谎。 对， 越圆越难圆。 对， 越圆越乱。 对， 所以说这千说万说不如实话实说呀。 哎，对， 嗯， 哎，这话说得好。 对， 实话实说。 对， 哎， 这经得起考验。 对，但实话要不实说，这就制造麻烦。 对， 实话实说，麻烦就都解决了。 其实叫自找麻烦。 啊，自找麻烦。 对， 编瞎话。 嗯， 这个编瞎话吧，能编一时， 对， 他编不了永久。 对呀，啊， 最终用实践来检验的时候， 嗯， 全漏 揭穿了， 全漏都揭穿了。 嗯， 有益菌杀灭了， 嗯， 再得这个病，你再去打，你去试试。 嗯， 有的人就变成慢性结肠炎了。 嗯嗯， 有的人觉得啊，嗯，你得了病了哈， 嗯， 你打针吃药，有必要的你还必须得打。 嗯， 你还必须得吃， 对， 哎，还必须得抢救。 嗯， 但是你打完之后， 嗯， 你被消灭那部分国防军， 嗯， 你必须得补上。你前线国防军通过那战斗打仗，然后打完了伤亡多少，完也不补， 哦， 那你这国家能行吗？ 这个弊病啊，可能一时半会显现不出来，但早晚是病，是吧？ 已经把那个边防军、国防军已经消灭很多了。 嗯，可能暂时敌人不知道哈。 对，那敌人再来的时候，你就抵挡不住了。 对， 而且敌人呢，被训练的知道你用啥武器了。 哦， 人家有招了，对付你了， 嗯， 那叫抗药性，那才叫变异。他知道你用啥消灭他的。 这探听虚实了哈。 对，嗯，人家也知彼知己。 嗯， 咱们不知道知彼知己。 对， 他知道了，咱还用抗生素呢。 就是， 人家已经变异了，变成幽门螺杆菌了，变成超级病菌了，任何药都没有作用了。 嗯， 所以从治疗这个角度，这个病就很难好，就是治未病。